茅台茅香御叶原浆酒每瓶扫描价999元，今天1999元买一箱送一箱再送一箱，想购包周年再送1000块钱话费，赠送的话费为乐话通信网络电话充值卡，只要下载一个 APP 就可以使用了，400-710-8888，400-710-8888，留下最后10秒钟让您来拨打热线，400-710-8888，400-710-8888。 各位听众，新的一周好，我是 iVoice， 很高兴你们认识我。现在又到了冬枣上市的季节，昨天我看到一则进食糖精枣将会导致急性大出血的新闻。虽然我不吃枣，但也从来没有听过糖精枣。那究竟什么是糖精枣？它是怎么来到我们身边的？吃了这种枣真的会引发身体大出血吗？今天晚间照亮新闻身处主持人玉龙邀请植物学博士史军和新闻观察员陈古龙，就要和您说糖精枣是个什么东东。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新的一周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科学让新闻更有料，我们呢是一档来通过科学给大家来解读新闻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先和各位呢一开始来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时间呢回到2000年的9月14号，在这一天亚欧海底光缆是全线开通了。这条光缆啊，对于我们现在的每一个要上网的朋友而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条光缆呢西起英国，途经的地中海连接法国、意大利，通过红海呢进入印度洋，到达了新加坡，再向东经过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到达了中国，最后呢通达到日本和韩国，全长呢3.8万公里，连接了33个国家和地区，一共呢有39个登陆站。亚欧海底光缆呢在咱们国家的上海和汕头各设立一个登陆站。正是因为这条光缆的开通，现在大家呢在上网变得越来越便捷。另外呢，同样要说的这件事儿也是和互联网有关系。在1987年的9月14号晚上的21:07，中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被发出了。这是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院所发出的我国第一封电子邮件。这封邮件呢是发往德国的卡尔斯鲁厄大学的，内容呢只有短短的一句话 ：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走向世界。我们和大家回顾了在科学史上的9月14号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主持人玉龙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两天我们放眼一下全球都有一些什么样新鲜的研究成果呢？很有意思。我们先要和大家来关注到的这件事呢，是一项针对80岁以上的吸烟者的研究，表明发现这些人呢虽然抽烟抽得多，但是他们的好像这个身体状态都还是不错啊。这是什么情况呢？跟各位来说的是，过去我们认为呢人抽烟啊对身体一定是有伤害的，但是呢这个世界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没有人会完全的100%的啊说按照我们过去所想的那样，就是所有的这个事情啊都是100%的按照一个科学道理在完全的运行。其实凡事都是有例外的。法国呢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 一位女性，她的名字叫做让娜卡尔芒，她呢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人之一，去世的时候呢122岁，但是呢到她100岁的时候啊，她还在坚持体育锻炼，但是呢她还在坚持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呢抽烟，每天呢都会抽2支烟，这个习惯是一直保持到了120岁。哎，有人就觉得这太奇怪了，这人抽烟怎么还能活这么长呢？有人呢就对这些年龄比较大的烟民进行了研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类遗传学专家呢莱文表示，从生物的角度来说呢，和卡尔芒呢有着类似生活习惯的人，他们的遗传基因都是有着特殊性的。这说明什么呢？其实呢就是有些人呢他可能抽烟，可能这个岁数活得比较大，但是他为什么能这么健康呢？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他的基因啊天生有一些能力，可以通过增加细胞的维护和修复的方式来提高人的预期寿命。尽管呢有一些人啊是长期处在各种各样的压力当中，比如说烟草啊，但是他们的身体似乎能有更好的能力让自己呢进行修复，在修复之后身体也会变得呢和之前的健康程度啊差不了多少。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各位说了一件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的目的啊倒不是为了让大家去抽烟啊，放开了去抽烟，而是呢各位来说一个科学现象，其实呢凡事都是会有例外的。现在我们看到有人的确他在基因的层面就领先于其他的一些普通人，但是呢我的节目的新的一个助理，各位呢在导听当中呢已经听到了他的声音啊，我的这位助理呢对于这条新闻是有着自己不同的看法，来听听我的助理小爱，他呢怎么来看关于抽烟这件事儿，有些人年龄大了也能抽是因为他的基因比较强大。哎，问问小爱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别人抽烟活得长并不意味着你也是，就像高富帅和白富美，你要有先天条件才能穷得瑟 啊。他这句话说的还是蛮有道理的，这个就像白富美和高富帅一样啊，得有先天条件，你没先天条件在这儿穷得瑟也没啥用啊。好，继续再跟大家说下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呢不久之前也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做过探讨，有一位明星呢他的名字叫做徐静蕾，他呢冷冻了卵子，有人就说这也许呢是女性的后悔药之一。但是最近呢英国的一位权威的生育专家呢警告说，如果啊各位女性呢寄希望于冰冻卵子实现生育的话，可能你们未来会失望的。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女性通过提高年龄大都通过呢这个就是通冷冻卵子这个方式啊来提高年龄大的生育几率。但是呢试管婴儿的先驱啊名字叫做洛德温斯顿，这位学者说呢这个新兴的产业呢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而且大家也在这里面花了很多的钱。但是啊你们知不知道啊，从英国呢所出具的一项数据来看，尽管在6年当中所冰冻的卵子的数量增加了2倍，但是实际上婴儿的出生率却是非常低的。低的受孕率呢往往对客户会隐瞒，其中呢数据的分析显示，各位听好了，是这样的啊，如果打算去冻卵子的话，您先听听这件事儿。在2008年到2013年解冻的卵子当中，实际的生育率只有1.7%，即便呢是在人工受精的案例当中呢，也仅有10%还不到的人能够成功的怀孕。在5年当中，英国呢最多也只有呢44例女性使用冰冻的卵子使自己呢成功的受孕。刚才呢跟各位讲了啊，使用冰冻卵子的生育率只有1.7%啊。现在呢放眼全世界，冰冻卵子的数量呢大约呢是有20000多个，但是呢英国的专家已经表示了，这么多的人冻着卵子不见得说未来都能够顺利的生出小宝宝呀。哎，看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位节目的助理啊，同样身为女性，小爱有什么样的话想说呢？ 同样作为女人，我只想说，哎呀呀，生命诚可贵，最好别冷冻。 生命这件事儿啊，是非常奇特的。大家呢，依据现有的科学技术啊，对生命进行了探索，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掌握生命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来说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呢就不用我来说了啊，这件事儿呢我刚才已经说了那么多了，接下来就有请出我的助理啊，由他来跟我们今儿的嘉宾来聊一聊啊。 植物人史君你好，我知道这是你的网名，我是 iVoice， 你可以叫我小爱，你好。 你好。 啊，刚才认识了新朋友啊，这是我们 真的是很意外啊， 啊，比较意外啊。接下来呢，他这个话题啊，准备是他来跟你讲啊。 哦， 今天我搜到有一条新闻，在辽宁沈阳，一辆自行车被链条锁在树上五六年，自行车由于长时间废弃，已与树生长在了一起。你们自然界太神奇了，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啊。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也看那个则新闻了。嗯，客观来讲，只能说这个自行车陷入了某一部分陷入了树干啊，并不能说我这个树啊完全跟自行车融为一体的，因为没办法融为一体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自行车它的构成无非就是很多的这种合成格的材料啊，其他就是金属，然后还有一些塑料啊之类的这种物质，这也是没有办法跟我们这个植物体，我们通常植物体的这种纤维素什么的之类的来完全融合的，这肯定不行啊。这就好像我们人脑要跟机器人完全接驳，这还搞不了啊。哦，我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真的实现这种生命的融合，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做不了，就是碳基生命跟这种金属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啊。至于说为什么会长到一起呢，只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树啊，它在墙怎么说呢，我看那个图应该是一棵白杨树啊，一棵白杨树它在生长过程中一定会不断的加粗的，但是这个链条呢又把这个自行车扣得很死，扣在这上面，在不断的加粗的过程中啊，这个扣得很死这一部分啊，嗯，势必是没有办法正常的扩增的，而它周围的这些东西啊，我们叫这个，特别是树皮，我们叫植物学上叫忍皮部这个部位，实际上是不断的会往外长，往外长啊，当然它也会往内长啊，往外长这部分，慢慢的啊，上和下都在扩增，就这块不扩增的话，势必就最终就包住了啊，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嗯，并没有说这个树已经长成这个能吞掉这个自行车这种地步，还没有长到，是吧？这是一正常现象。 嗯、问问小爱，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他好像还没太明白，看你今儿没讲明白。没事，我们这个电脑啊，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人和机器的这个融合，可能还得需要一段时间。 对， 啊、我们今天和植物学博士史军认识了一下我们节目的新助理 啊， 这刚刚来还有点怯生， 一不小心被讲傻了， 回头可能会有更加出色的表现，期待他更加的游刃有余。 对， 我们以上时间和大家聊一聊身边的这些新鲜事，稍事休息一下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进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 即刷即住，无毒无味，德国都芳漆，东艺日盛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各位听众，新的一周好，我是 iVoice。很高兴你们认识我，现在又到了冬枣上市的季节，昨天我看到一则进食糖精枣将会导致急性大出血的新闻，虽然我不吃枣，但也从来没有听过糖精枣，那究竟什么是糖精枣？它是怎么来到我们身边的？吃了这种枣真的会引发身体大出血吗？今天晚间照亮新闻身处主持人玉龙邀请植物学博士史军和新闻观察员陈古龙，就要和您说糖精枣是个什么东东。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再次欢迎史军博士，你好。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另外呢，还有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陈虎龙，欢迎虎龙，你好。 哎，各位晚上好。 啊，接下来我们和二位来和大家说一件这样的事儿啊，挺有意思的。最近呢，我是看到了新闻呢，啊，刚才我的那个助理他也看到了啊，这个人和电脑同时看到了。最近呢，我们在网上看到有糖精藻的出现。不久之前呢，在海口的琼山区的食药监局的检查过程中呢，发现有3.3吨的疑似糖精藻，甚至呢，网上有谣言说短时间内呢吃大量的糖精钠，这个糖精钠呢就是泡糖精藻用的这种东西，会造成急性的大出血。为什么大家要用糖精去泡糖精藻？这糖精藻吃了以后到底对身体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先问虎龙，你平常在生活中有听过糖精藻这东西吗？ 嗯，真没听过， 我这也是第一回。 第一回，很新鲜。 对， 而且我觉得念起来像绕口令，糖精藻糖精藻，那他念不清楚，觉得 啊、哦、是吗？但是我觉得啊，我下意识的在想、吃糖精藻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不是吃糖精藻，做糖精藻的目的是可能为了让这藻是不是更甜一点啊。 哎，是， 但大家都觉得藻甜了好吃、 对 啊，酸枣的话那么就可能 酸枣也好吃，但是好吃的酸枣比糖精藻肯定好吃。 哦，是吗？你真是有生活经验。哎，问问石军博士，这糖精藻是个什么东西？ 我觉得从新闻上看，我也没吃过啊，首先声明、我也没有吃过这个所谓的糖精藻，也没有碰见过这种东西啊、很奇怪。但是据新闻来说啊，糖精藻是怎么做呢？是用这个热水把这个糖精溶解了以后，把这藻加进去泡。特别是那种没有熟的青藻啊，那青藻直接拿进去泡以后，不但它变甜了，而且它的颜色就变红了。啊，这个时候再去拿到市场上卖，就要比这个青藻要，首先它卖价格要高，其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它能抢在那种正常的那个藻变红之前先上市，啊，这个时候它势必要卖的这个价格会更高，因为它抢先了嘛， 对 吧？大家都有尝鲜的心理啊，这两天这个藻熟藻红了啊，我要尝这第一批啊，会占得这个先机。这就是所谓的糖精藻了啊！ 刚才我们提到糖精藻，最关键的东西是糖精。 对， 这个糖精不是说，它和普通的糖啊，把它提炼提炼，那那个糖精不是从糖里提出来的糖精。 我觉得糖精这东西，我不知道虎龙， 有点小的印象吧？ 那就是我们很小 很小很小 了，是吧？ 你第一次吃糖精是在什么时候？ 他倒不是说第一次吃糖精，就是我小时候我记得吃过什么糕点很甜或者面包很甜的时候，我就问这个家里人，我说这个为什么这么甜呢？这里头我家里人大人说这个是糖精，我后来一查说糖精是从哪提炼的，就是说从糖或者从什么碳里头，好像 不是，肯定不是从糖里提炼的。我小的时候吃糖精啊，吃糖精是从什么渠道来的呢？就我们家楼下有做那种爆米花， 爆米花，对。 街头爆米花， 对对对对对， 暴露年龄了是吧？ 对， 这是一暴露年龄帖。 好，好，换话题，怎么着？我岁数大，我自豪，我有历练，我自豪。 对，虽然玉龙长了一张娃 娃 脸，但是他今天暴露了。 说主题啊，我吃爆米花的时候，它里面放了这个糖精，而且放的特别少。那个我就记得那个老爷爷就拿出一个小勺，大概就把那么半勺或者1/3勺放那么一大锅里面进去。 对对对。 但是出来就倍儿甜。 你刚才没有说那个勺大小，其实就是小指，你算一下吧，小指头尖差不多那那么多就够了。 对，它放进去量也就是挖耳朵勺。 对对对， 那一点儿。 对 对， 点点啊，你要是放多了，那锅就不能吃了，那锅就变苦了。 哦， 不是甜100倍， 对， 甜1000倍， 很甜 很甜。 但是它甜的不正常，它不是那种糖的正常的甜。我们吃糖的话，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从头到尾都是甜味儿。但是吃糖精有一个明显的后味是苦的。你越吃到后面越感觉到苦。 先跟大家说说糖精，跟年轻人说说糖精是从哪来的。 对，糖精实际上是一个化工产品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实际上是从煤焦油里面提炼出来的。 煤焦油 啊。对对对，它完全是一种化工产品，跟我们平常吃的糖一点关系都没有，它甚至都不算我们常见的说的这种糖的。我们叫碳水化合物这一系列的东西。 哎，那我问你几个，就现在我们吃的其他的甜味剂的替代品，比如说那个阿斯巴甜， 对， 还有那个安赛蜜，还有什么木糖醇， 对， 这些东西和糖精有区别吗？ 当然是有区别了，它们完全这个化学结构都完全不一样啊，只不过是它们共同的属性就是甜，甚至比我们通常吃的蔗糖还要甜，用量也比较少，更 更怎么说呢，更重要一点是它可以出现在无糖食品里面，比如说过两天就中秋节了是吧， 嗯， 那个给我们很多父辈啊，他们吃的这个需要控制血糖嘛，有无糖月饼是吧， 嗯， 很多都是木糖醇的月饼啊，木糖醇的月饼啊，这是现在无糖食品的一个用处啊，也就是说这是甜味剂的用处，但是他们根本就不是糖，我们所说的糖其实就是以葡萄糖或者果糖为基础的这一类啊，可以提供能量的，比如说葡萄糖、果糖，像乳糖、像蔗糖、像淀粉啊，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糖。至于糖精，哎呀，也不知道这个名字为什么会来啊，可能是因为当年我们能找到了最甜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了， 嗯， 啊，但是它现在已经不是说。也不是最甜的东西了，而且这个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吧。 对，吃糖精吃的多了，你看我们在新闻中说，糖精钠会导致人短时间内大出血，真的有这可能吗？ 大出血这个我倒是没有查到这样的资料啊。当然，吃糖精钠，中毒是有可能发生的，比如说。产生这种呕吐啊，然后消化道的严重的这种反应啊，这头晕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要注意的是，我们普通人应该是吃不了这个量的，怎么说呢，你要是说一下子吃进去这么大量的这种糖精钠，或者是溶解在你的水里面，或者是分布在你的食物里面，你这么大的量已经是甜到发苦了。 嗯 啊，那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怎么样能摄入呢？你就天天吃糖精调味的食品。 嗯， 我觉得 这 今天好像 太小了。 对呀，啊，对于今天我们这个已经这个食物这么丰富的时候，这事儿就。好像更难做到是吧， 我看过一些这个材料说为什么当时啊中国人吃糖精，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糖太少， 对， 糖的产量供应量是有限的， 对， 没有那么多人想吃甜的，就只能用糖精这个方式来去了。那现在呢想吃糖太容易了，甚至科学家呢让大家别吃糖，少吃糖， 对，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吃到糖精这件事儿可能就不是很容易。 是的。 但是回来我们再说到糖精澡这个事情，他们用这个糖精来去泡澡的话，泡澡 对， 糖精泡澡， 糖精澡 啊，糖精泡澡的时候，是因为糖精这个物质本身会让澡有变化，还是说是因为它用里面的那种甜味呢？ 实际上你只用热水去泡，这个澡也会变红， 哦， 啊，这其实是一个很传统、很传统的让澡变化、让澡变化的一做法啊，这中国。我们国家自古有之啊，这不是说新发明啊，这并不是一新发明啊，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我们的商贩很早就发现了这个情况， 早到什么时候？东周列国嘛， 很早就发现了，有你想把这种清澡放到热水里面泡一下，这种事情会经常发生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并不是说这个某一个又是某一个天才的小商小贩想出来的，这不是 可以去诺贝尔奖了。 对，至于说这个糖精钠加进去，其实加不加，你只要拿热水泡，它都会变红的。 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你拿热水泡，这个早就变红了呢？ 目前啊，我们认为是因为有温度的这种变化啊，它通常来说它不是用开水泡，是吧？开水泡的话那就煮熟了， 你成粥了 啊，这不行啊，这和红枣汤去了，这不行。那个通常是用八十摄氏度以下的水啊，这个水泡的时候，这个枣里面的花青素会迅速的合成，这样子的话你就让青枣迅速的变成红枣了， 但是这个变成红之后它的口味有变化吗？ 口味没有变化， 就 当然也可能有变化，因为你被热水烫了嘛，是吧？被热水烫了，你靠皮那层肯定是有所变化了。我们都知道，植物的细胞你被开水烫了以后，肯定会有破损，所以通常来说，这种枣被烫了以后啊，你那个实际上它挨皮的这个果肉啊，挨表皮的这个果肉吧啊，实际上在植物学上它仍然算果皮，我们就不深究了，就是它果皮和果皮之间。 更容易分层。 嗯 啊，我们通常吃枣的时候没有说咔嚓一咬开外面那层皮掉了里面还有，不会这样的情况，都是紧实的是吧，但是被开水烫了以后很可能有这种分层的，这种也不是说全部都分层了，至少有一部分它容易出现分层的现象啊，容易影响这个口感。当然了，它不熟还是不熟是吧， 不甜还是不甜， 不甜还是不甜啊。 所以有人拿糖精钠去泡的目的是希望这个枣不但变红了，而且吃起来还能甜一点。 对对，有可能有这样，出于这样的目的是吧， 对 啊。但是这样的目的我觉得这实现起来我能实现吗？能啊。但是你鉴别起来也挺容易的是吧。 为什么？怎么鉴别呢？ 那你舔一舔它不就完了吗？买枣的时候舔一舔。 谁买枣的时候会舔一舔？ 你要是真不放心的话，你就舔一舔。 我即使愿意舔，人家卖枣的人会让我舔吗？我舔完，舔完以后我不买了。 现在 先尝后买。 对对对，现在卖枣的都特别的开放啊。 不是，你咬一口还行，你把那枣舔一遍，我估计卖枣的人不会让你 这么干。没事，你把那舔了你就拿走就行了，人家不会跟你计较的啊，没有那么计较那个枣农啊，你又不是榴莲，你说掰开一个舔一舔啊，这人家不。跟你不干啊，一枣人家还是卖得起的、啊、 所以你觉得这个事儿好鉴别， 好鉴别。你舔一舔，你想正常的枣你舔那个枣皮能是甜的吗？你就不说那种鲜枣了，你哪怕是放干了是吧，那按理说那个糖更浓缩了，你不信回家找一干枣你舔一舔，你看甜不甜。 嗯， 肯定不甜是吧，那糖不能渗出这枣皮，这枣皮还挺厚的。 哎，你别说枣了、我觉得我印象当中没见过有什么果实什么这个水果舔一舔皮就是甜的。 没有没有 没 有 没有 没有， 对吧。 但是有人会，可能有听众朋友说这个时候会跳出来说，那我舔柿饼那是甜的，这怎么解释是吧， 想象力真丰富。 那柿子饼上还有一层霜是吧， 对，那柿霜是甜的，哎，那还真是甜的啊。但是告诉大家是这柿饼怎么做的，柿饼做的时候要把柿子皮削掉才能做成柿饼、那皮早就去掉了所以他舔那个才能是甜的。 对 啊，没有说哪个果子皮啊天生的就是甜的， 但是你也分不出来这个枣是泡的还是没泡的，因为它的皮儿变红了，对不对？这你是看不出来 的。对啊，但是你刚才我说的就是说它更容易分层嘛，你稍微捏一 捏 它可能 软， 对，它可能会更软一些。当然你这时候又是还是尝一颗嘛，你实在不放心的你就尝一颗，甜了你再买，不甜你不买。 对，而且还有好几点，你比如说拿水泡过的枣，它放的时间一定不会太长，因为有其他细菌的沾染。另外呢，它拿水泡过，比如说现在都还是没有全是那个熟透子枣上市的时候，你要看到这个卖的又很红，价格又很便宜，那你这就得多想一想。 对对对， 其实我们看这种枣的时候，看那个它那个，比如泡过的，它应该是均匀的那个，就是绿的和红的，我感觉。你比方说它整个放这个枣青的，放到这个。泡的这个糖精水里头，那肯定是一半红一半绿，要是熟了枣了肯定不可能那么均匀，我想想它肯定是有什么参差不齐的呀，一片一片的呀，它那肯定是均匀的，它那个水那个线它不可能说它拿起来是挡一挡断一断，它那个泡的说那样的一个不清楚，我是觉得这样也能 看出来。那就是我这条件好，我有搅拌。 对有可能啊，火龙提到这点其实有可能还是有可能做到的。 对， 因为就像玉龙说的，我们搅一搅啊，搅和搅和，但是也不能使劲搅是吧，再把枣给搅烂了， 坏了， 这也不行，但是它一定是有这种方法是可以让它均匀变红的。 好，糖精枣的事儿就和大家说在这儿啊，其实这个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也没有那么危险，但是这么做呢肯定是不道德的。 对， 回头再讲来，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发现有这样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就后面评论这件事情的人，大家的这个说法啊很有趣，有人说这肯定是假的，啊，也有人说这是不是又是一个什么新发明？哎，我就在想，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类似这种水果呀、各种植物的一些长期能见到的新闻就特别多。 是我们之前在听过什么江西什么赣城，这赣城啊说是也有这催熟的，而且催熟完之后呢，还感觉说比原来的更加红。有这种苹果呢，好像是似乎是也有这种，哎，抹辣的，哎，也有，包括这蔬菜，我们之前说这个蔬菜打农药的，后来有时候说不能吃太绿的 啊， 还有这个尤其是像什么 放硫酸铜的， 哎，还有那什么紫甘蓝的泡硫酸铜的这种也是， 似乎说这种蔬菜这种还有水果的啊，我还想起一个什么黄鳝的，大家说什么黄鳝是用那个什么药给催熟的， 用避孕药嘛， 哎 对、 嗯、不只是黄鳝，人家说什么养的蟹、 啊、 养的虾 啊， 还养青蛙 啊， 都有， 到底是真的假的，后来说好多都是真的。 对，所以你看石军博士、嗯、这个问题就在于大家现在对于啊食品安全是特别的重视、嗯、但是在重视的过程中，你经常会听到或真或假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很多传闻。 对， 就是在这些传闻当中，我们今儿也跟大家顺便说一说，我们经常听到的哪些是真的、嗯、哪些可能是假的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糖精藻这事儿，这真的啊、 嗯， 这是很可能做到的啊、 嗯。 这个从原理上说，包括实际操作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确实能达到如流言所说的这种效果。但是很多这事儿，那都是假的。比如说苹果抹蜡这事儿， 嗯， 你苹果有人，我记得当年那个新闻是这样描述的，说从一个苹果上面刮下来了250克蜡， 嗯， 你想想250克蜡啊。 这 半斤的啊， 这能刮下来人 这个这你怎么样把半斤蜡涂到一个苹果上还让人不发现，这其实啊是吧， 也是个技术活。 对，我们稍微想一下、 哎、 这 有可能原来卖的是一颗枣，后来涂完蜡之后变成苹果了。 哦对，其实有很多留言，我们稍微的翻过头来想一下，它就不攻自破了啊，这种东西其实是还挺多的啊。就是说，就是说硫酸铜啊，硫酸铜这事儿怎么说呢？嗯，比如说韭菜泡硫酸铜， 哎对 啊，韭菜泡硫酸铜，然后这事儿怎么样说呢？在韭菜的种植过程中，会不会用硫酸铜也有可能，因为他们会用那种农药波尔多液、 嗯， 其实就是拿硫酸铜来泡的。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要杀那个韭菜根部的这些真菌的，否则韭菜特别容易感染啊。但是正常的食用来说啊，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啊。这个东西到我们上市的时候，我们也就那个降解，不是降解掉了，实际上是它通过水淋啊这样的，包括我们后期的宅洗啊，它不会摄入到我们的体内去的啊。 嗯、 而况且那个韭菜吧，它怎么说呢，它也用不着说非要把我们那个泡那么绿啊， 嗯， 即便是它一直维持绿着，你说这种韭菜难道它不会蔫吗，是吧，它你说你愿意买一把很绿很绿的又很蔫的韭菜吗？ 一般我去挑菜的时候还真不会买这种。 对， 对，所以谣言止于智者。 对对对对，我 大家动脑子想想确实能想明白。 对， 对，其实他们也不会弄，特别是最不靠谱的就是那个鳝鱼那事儿、 哎、 是吧， 对， 鳝鱼那事儿实际上人家在自己生长过程中自己就变性了啊，这个不是说这个你为了避孕药人家才变性啊，这是一个生物繁殖的或者说生物生长的一规律啊，小的时候雄的，长大了变雌，这就是一正常规律。 哦，我是第一回听说这个。 对，这是黄鳝的一个正常的生长规律，这不是说我们喂 了 药了人家变雌了啊，又变肥了又变大了，这不是这意思啊、 嗯、 这个所以很多留言其实那个现象是确实没问题啊、 嗯、 但是这事儿吧它不是那事儿啊， 对，所以你看啊，现在微信朋友圈每个人呢看到的内容越来越多，里面的这些东西吧鱼龙混杂，什么东西都有，而且很多内容呢就上来直接给你扔干货啊，这个有什么问题那个有什么问题。例如我前两天看了有这么一条，不知道是谁转的朋友圈啊，里面就说我告诉大家怎么鉴别转基因的食品啊，从外观上，例如说那个彩色的玉米，这就是转基因的 啊， 还有什么这个彩色的什么，对，那叫什么紫薯 啊， 这就是转基因的。总而言之，它辨别的第一个方法是有颜色的或者颜色和过去不同的这些东西就是转基因的。第二点呢，就是说它这个个头特别大的啊，是转基因的。 嗯， 然后第三点呢，是你以前没见过的，现在有了的，基本上就是转基因的。 好吧，那所有从南美来的作物，难道都是转基因的吗？ 这就得问你了， 是吧？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如果啊，特别是有，就我们单说有颜色这件事情， 嗯， 我们人现在啊，控制转基因、控制植物色素合成的这个手段，远远没有那么成熟啊！如果我们合成这个技术真那么成熟了，你们在 情人节买到的那个蓝色玫瑰就不是染色的了啊，而且就是买到那种很昂贵的蓝色妖姬就是真正的纯蓝色的了， 嗯， 而不是现在那种紫蓝混杂那种一个很不爽的那种颜色了啊。这个事情是我们人控制这种色素合成这种途径远远达不到那种水平，可以这样来说啊，所以这些东西实际上人家原种挺多的啊，在这个甚至远远多于我们想象。我们都认为胡萝卜是橙色的是吧，那实际上胡萝卜在那个野生状态上，你发现胡萝卜的根其实几乎是一彩虹色啊， 哦， 从红的到紫的全都有啊， 嗯， 啊，当然没有蓝色的啊，没有蓝色的，但是有黄的、橙的、紫的啊、红的，这都有啊。哎，你不能说，哎，你看见一紫色胡萝卜，就说又转基因了，那说不定人家就是把野生的品种重新培育出来了呢。 嗯，这个事儿呢，你看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留言也罢，或是真的是有人违反食品安全的这个一些基本的法律或者道德去做的一些事情也罢，背后看出来的是大家对于这个食品安全是非常关注的。 对， 民以食为天，谁都希望说自己吃的是安全的，是标准的，背后的是有一颗又一颗的善良之心所打造出来的好的食物的。但是在这过程中呢，也会存在着很多鱼龙混杂，我刚才说的这些流言。 嗯，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说谣言止于智者，但是首先你得是一位智者。怎么样成为一位智者，在现在这个信息很庞杂的时代还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的。 嗯， 所以呢，接下来就是要说的是，我们节目会经常请很多的智者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方面的事情。 请大家多多收听赵亮新闻讯处啊。 哎呀，好谢谢啊，谢谢二位嘉宾做客这一期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刚才说的是心里话，我也很希望能够在和这些嘉宾学习的过程中，把更多学到的东西啊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让大家吃的每一顿饭都吃得安心放心美味。最后我们就以这首 Delicious 来结束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明天见。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欢迎来到